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4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这一重要目标，不断加大民生工作力度，狠抓实施工程建设。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共同奋斗，全面推进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继续加大投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圆满完成了年初确定的39件重要实事，得到了广大新区百姓的认可。 日前，一纸能源消耗的统计单出炉，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我区规模以上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共计35.6万吨标准煤，同比减少2.8万吨标准煤，下降7.3%，连续2年保持7%以上的下降势头。天然气和电力消费比重快速提升，煤炭消费量大幅减少，我区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节能减排措施成效凸显。 3月27号，大兴民政局殡葬所、法制科联合发改委价格检查科，对大兴区医疗机构太平间殡仪服务及收费情况进行联合执法，对物价是否公示上墙、遗体外运是否有登记管理、是否有私自改装殡葬车的情况进行检查。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彰显民意，民生凝聚人心。2017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39件重要实事已经明确，涉及清洁能源改造、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保障房建设、优化公共交通网络等方方面面，件件为民，件件惠民。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这一重要目标，不断加大民生工作力度，狠抓实事工程建设。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共同奋斗，全面推进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继续加大投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圆满完成了年初确定的39件重要实事，得到了广大新区百姓的认可。今年的任务已经明确，为把实事做实，还需撸起袖子加油干。抓民生实事就是抓发展、抓稳定。新建不少于30处4.9万平方米小微绿地，增加群众身边的绿色空间，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实施65处交叉口改造，缓解新城交通拥堵，解决穴位3270个，提升基层诊疗能力，方便群众就医。 实事工程就是民生工程，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努力使新区百姓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居所，不折不扣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让新区百姓在一个个项目落实上不断提升幸福指数。 抓好民生实事，要坚持问题导向，合民心、顺民意，面对广大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把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作为重要依据，围绕社会热点、难点和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真正从群众最急需、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抓好一个个民生项目落实。今年拟办的39件实事，前期充分征求了新区群众和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按照紧贴需求、顺应民意、突出重点、注重衔接的原则，之后又经过反复研究、修改审定而成，确保实事项目更加实在，充分体现了区委区政府为新区群众负责的态度。民生实事连万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突破之年，是落实“三个三”战略的关键之年，是完成系列重大任务的攻坚之年。新征程、新作为，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状态，扎实做好全年工作，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让新区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 本台消息，日前一纸能源消耗的统计单出炉，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我区规模以上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共计35.6万吨标准煤，同比减少2.8万吨标准煤，下降7.3%，连续两年保持7%以上的下降势头。天然气和电力消费比重快速提升，煤炭消费量大幅减少，我区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节能减排措施成效凸显。能源消费是优化环境发展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区倡导使用新能源，优化用能方式，利用新技术、新工艺，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力求实现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发展。从能源消费结构看，目前我区规模以上第三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清洁能源比重上升到38.5%，具体体现在天然气消费量迅猛增长39.8%，占三产规上单位能耗比重达到14.1%，较上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电力消费大幅提高，同比增长10.9%，占三产规上单位能耗比重达24.4%，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同时，煤炭消费呈现出量比齐跌的态势，消费量由上年的10.1万吨下降到5.4万吨，降幅近半，占三产规上单位能耗的比重由上年的20.3%下降到10.9%，较上年减少了9.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节能减排政策成效显现，并且随着煤改电、煤改气工作的推进，煤炭消费量还会继续缩减，由天然气和电力所取代，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记者了解到，第三产业绝大部分行业为降低能耗做出了贡献。2016年，大兴区第三产业14个行业中，除住宿和餐饮业能耗同比表现为增长外，其他13个行业能耗均呈现下降态势，下降面超过90%。下降幅度高于20%的行业有3个，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降幅最大，为29.8%。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能耗同比下降幅度为21.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能耗同比下降幅度为21.3%，降幅在10%到20%的行业有4家。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下降12.7%，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同比下降11.4%，金融业同比下降11.1%，卫生和社会工作同比下降10.1%。2016年，我区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中，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这两个行业能耗同比减少最多，达到1.7万吨标准煤，对三产能耗下降的贡献率达到59%，是推动大兴区三产能耗下降的主动力。其中，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能耗消费量3.4万吨标准煤，较上年同期减少0.9万吨标准煤，对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下降的贡献率为33.1%，教育业能源消费量为7.3万吨标准煤，同比减少0.7万吨标准煤，对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下降的贡献率为25.9%。另外，能源消费量减少较多的行业还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两个行业能耗同比共减少0.8万吨标准煤，对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下降的贡献率为28.6%。 据了解，我区规模以上第三产业所消耗的能源品种有7个。从不同品种的消费量看，2016年7个能源品种各自的消费量较上年表现为3升4降，表现为上升趋势的有：天然气消费迅猛增长39.8%，电力消费大幅增长10.3%，液化石油气消费增长2.5%。表现为下降趋势的为：煤炭消费量飞速下降46.5%，汽油消费量下降8.1%，外购热力消费大幅下降14.9%，柴油消费量略降0.2%。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使用清洁能源，方向已经明确，基础已经夯实。加速低碳转型发展，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指标，我们充满信心。 本台消息，3月29号晚上10点，大兴消防支队救工中队接到119指挥中心通知，说有一名群众戒指卡手，要到中队取戒指。10点10分左右，报警人一行5人来到中队，经了解是来北京旅游的马来西亚华侨，其中一名70多岁的老人手上的戒指取不下来，已经肿胀几天了，先去医院但无能为力，经朋友提醒才拨打119求助。当时老人左手已极度肿胀，戒指周围已被撑破裂口，一经触碰就会极度疼痛。中队首先使用绷带捆住手腕处减少疼痛，然后使用戒指切割机对戒指进行切割，然后用钳子将戒指拉开。 本台消息，3月27号，大兴民政局殡葬所、法制科联合发改委价格检查科对大兴区医疗机构太平间殡仪服务收费情况进行联合执法，对物价是否公示上墙、遗体外运是否有登记管理、是否有私自改装殡葬车等情况进行检查。据了解，北京市医疗机构太平间各项价格中有发改委核定价格、发改委指导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3种。当天上午，在对大兴广安门医院南区、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医院的太平间殡仪服务价格检查中未发现乱收费现象。在日前检查的医疗机构中，太平间殡仪服务及收费都做了公示，但在规范化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兴民政局法制科科长王桂平说，下一步将对这几家太平间进行培训，今后还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让殡葬服务市场依法依规地进行。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侵犯公司名誉权为由，将欧界科技有限公司诉至大兴法院，要求立即删除其营销账号上发布的侵权文章，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京东公司诉称，欧界公司为从事互联网自媒体的营销公司，在自媒体平台运营欧界传媒及电商秘籍等账号进行商务营销。2015年至今，欧界公司在其运营的账号中陆续发布多篇针对京东公司的侵权文章。在庭审中，京东公司列举了欧界公司发表的京东自营野兽甲、农村工厂职工比利时进口巧克力、不要轻易和京东人见面、京东费劲做了6年的618黄了、半路截胡的竟是咸鱼 等12篇文章作为证据，状告欧界公司故意歪曲事实，通过诋毁和谩骂的方式对其进行诽谤和侮辱。 京东公司直指欧界公司将并非京东公司而是另一电商网站上的巧克力售假诉讼案件，刻意移花接木到京东公司身上。涉案文章经大量媒体和个人引用转载后，在互联网广泛传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欧界公司则反驳，只是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行使媒体权利义务。至于文章中诽谤和侮辱性的用语，完全是因为自媒体犀利幽默的报道风格，常常会使用网络用语，并非有意针对京东公司。此案庭审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双方各执一词，提交证据，大型法院当天并未宣判，将择日再次开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近日网上订餐平台饿了么联合市交管局对260位外卖小哥进行交通安全培训，今后饿了么在京送餐电动自行车将进行编号挂牌，实现一人一车对应管理，方便公众监督。随着外卖送餐行业不断发展，送餐员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涨。针对这个情况，昨天网上订餐平台饿了么联合市交管局对260位外卖小哥进行交通安全培训。记者还了解到，今后饿了么在京送餐电动自行车将进行编号挂牌，实现一人一车对应管理，方便公众监督。在市交通安全教育基地，交警从交通安全事故处理、文明出行规范、道路交通法等多个角度给送餐骑手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针对骑手在配送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交警还进行了动作分级演示，纠正易犯的骑行错误。培训结束后，骑手们还为送餐车配挂起了身份编码，可实现一车一码、一车一人对应管理。如果市民发现外卖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可以根据骑手胸牌、电动车编码、配送箱号码进行举报，一经核实，骑手将受到严肃处理。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在4月正式上线，首批10万辆外卖电动车将陆续在各地安装编码，接受市民监督。 本台消息，这几天朝阳区天涯古玩城停车场内公共充电桩的柜门再次装上新锁，一周来这里的充电桩已经修过8次了，都是被恶意破坏的。截至今年2月，国网北京电力共建成公共充电桩7494台，为保障电动汽车车主可以随时充电，200多名专业运维人员定期巡检。然而砸显示屏、撞桩逃逸、枪头灌胶等各种恶意破坏行为让运维人员苦不堪言。据统计，国网北京电力所属公共充电桩日常维修中有近20%都是恶意破坏造成的。国网北京电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的万磊专门负责公共充电桩的日常维护，他和200多名同事每天要分散在22个区域进行巡检，并处理紧急报修业务。报修一般都是用户在充电桩旁边充电时发现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但当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很多都不是正常损坏。万磊说，其实公共充电桩是防晒防尘耐磨的工业级产品，但由于频频遭到恶意破坏，如今成了易碎品。万磊告诉记者，比较常见的破坏行为有2种，一种是破坏设备，另一种是偷窃设备。每一台公共充电桩都有一个7寸触摸显示屏，但运维人员经常接到报修， 显示屏被砸碎，或者被钥匙类的尖锐工具划得模糊不堪。在大兴区一处停车场内，监控探头就曾经拍下一名男子手持一个棍状物，把公共充电桩的屏幕挨个敲碎。在石景山区某小区附近的一处充电桩，充电枪头遭人灌入乳胶，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导致乳胶发热融化，枪头拔不出来。为了防止有人撬开柜门锁偷走电路主板，运维人员在柜门上多加了一道锁。尽管这样，天涯古玩城停车场内的充电桩柜门锁依然在一周内被偷了8次。另外，在充电桩上都有一个急停按钮，在充电过程中不需要使用，然而有人会恶意地按下，导致整排充电桩不能使用。除了恶意破坏，有些车主在使用的过程中无意的过失，也会对充电桩造成损害。万磊说，有些用户充电后将充电把线随手扔在地上，枪头撞击到地面受到磕碰，很容易造成枪头开裂。而且把线扔到地上之后，后面的车主来充电时没有看见，开着车上去就压坏了。 还有一些车主驾车时不小心撞上充电桩。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充电站内，一位车主在倒车过程中猛地撞向了充电桩，整个桩体被撞歪，肇事车主甚至都没有下车，便一溜烟地开车逃离现场。石景山古城路附近，一辆电动车倒车时误撞充电桩，将桩体撞错了位，连电缆都裸露出来了。然而，大部分肇事者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报修、承担赔偿后果，而是选择逃逸。国网北京电力营销部智能用电处工程师潘明宇告诉记者，公共充电桩遭到恶意破坏，无形中增加了维修成本和运维人员的工作强度。一块显示屏上千块，一根把线2-3千，破坏者一锤子就能砸坏好几千。为了不影响用户使用，运维人员收到报修后会立即前往，如果是简单的故障，当日就要完成维修。有很多车主在充电的过程中不注意维护周边环境，在充电桩附近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大小便。我们的运维人员经常要带着扫把，巡查的第一件事就是扫垃圾。有些散发小广告的人也盯上了公共充电桩，甚至用小广告遮住显示屏。据了解，对于公共充电桩，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保护。现行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中也没有充电桩。在充电桩遭到恶意破坏的时候，警方甚至会因为金额过低而无法立案。因此，国网北京电力呼吁社会公众文明使用公共充电桩。为了保护充电设施，遏制违法破坏行为，国网北京电力已经在充电设施周边加装视频监控装置，对蓄意破坏充电设施和违法偷盗设备部件的人员将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追责。 本台消息，北京市环保局27日发布称，近日北京环保公安部门联合突击检查，发现位于大兴区的一家洗衣厂利用渗坑偷排废水，这个厂老板林某被大兴区警方行政拘留。据介绍，根据市民举报线索，3月16号，大兴区环保局联合区公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于凌晨对某洗衣厂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这个洗衣厂正在运行，洗衣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厂区南侧无防渗漏措施的渗坑里。通过对废水取样检测，发现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pH 值、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指标均超过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根据《北京市水污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大兴区环保局对这个洗衣厂处以50,000元罚款，并初步判断这个企业偷排行为已经构成行政拘留要件，立即将案件移送到公安部门。大兴区公安分局对这个洗衣厂经营者林某予以行政拘留。自今年1月北京市环保警察队伍成立以来，市区2级环保公安部门密切协作，已破获多起污染环境案件， 北京市民可以拨打12369或110举报身边的环境违法行为。 本台消息，庞先生从去哪儿网购买了东航机票，不久便收到了航班取消的诈骗短信，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庞先生便将去哪儿网所属的去哪儿公司和东航告上法庭。日前，市一中院终审判决东航去哪儿公司十日内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以公告形式向庞先生赔礼道歉。2014年10月，庞先生委托朋友通过去哪儿公司下辖网站去哪儿网订购了一张东航机票，订单直接显示了包括庞先生姓名及身份证号在内的乘机人信息、联系人信息、报销信息，留的是朋友手机号。同日，去哪儿公司向其朋友发送短信，提示订购的机票已出票。两日后，庞先生却收到短信，内容为该航班由于机械故障已取消，并提供相关联系号码，要求庞先生联系并为其办理改签业务。由于短信号码来源不明，庞先生的朋友致电东航客服，经确认该次航班正常，并提示该短信应属诈骗短信。庞先生认为他在去哪儿网购买东航机票，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隐私权遭到严重侵犯，东航及去哪儿公司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故起诉要求两家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庞先生的诉讼请求。近日，此案在市一中院二审终结。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由于庞先生以前曾经通过去哪儿网订过机票，且是东航常旅客，现有证据显示两公司都留存有庞先生手机号，而且在本案发生前后的一段时间，东航去哪儿网被多家媒体质疑存在泄露乘客信息的情况，这一特殊背景因素进一步强化了东航去哪儿网泄露庞先生隐私信息的可能。法院认为，东航和去哪儿网的安全管理并非没有漏洞，且存在泄露庞先生个人隐私信息的高度可能，东航和去哪儿网应当承担侵犯隐私权的相应侵权责任。最终，法院改判去哪儿、东航两公司向庞先生赔礼道歉，但驳回庞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进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倾盆大雨，又是灿烂如神同里你，不管时候是冷空气，浪漫又好像热烈的夏季，你是否也爱上我的疯狂，想和你去流浪，不管什么地方，有你就是小太阳，飞翔去夜空看月亮，爱是甜蜜的翅膀，陪我一起感伤，不在意未来怎样，有 北京时间。